深夜机场冷清好安静，我终于看见了你，穿着风衣提着行李，听着 MD 走来走去，回忆钻进心里全是你，我走过去抱紧你，你的声音，你的笑容，你的泪滴回到我怀里，你答应我今天飞来，带着你迟来的真爱，就飞过大海，带爱情回来，今天看见永远的地，实现我和你的诺言，时间将一切拉远，爱在心里没有改变。今天看见爱飞过地平线，让我说完我对你的誓言，是另一个起点，我一定爱你到永远。回忆转进心里全是你，我走过去抱紧你，你的声音，你的笑容，你的泪滴回到我怀里，你答应我今天飞来，我要在这一秒钟说